从来没有人能告诉我，这条路该如何往前行，直到你悄悄离去之后，我的心一切变得冷冰冰。终于还是没等到，你说就要飞到我身边，如果可以抱紧你，一起和寒流前行，再大的风雨我都愿意。这份爱走得太昂轻，早已远离，模糊我的视线，再也看不清。永远的永远太遥远，和曾经许下的誓言，祈求上天能够让你再出现。Oh my Angela Angela， 天边飘起了雪花，仿佛在告诉我无力的回答。Oh my Angela Angela， 只想等你一句话，黎明就要来了，你还爱我吗？从来没有人能告诉我，这条路该如何往前行，直到你悄悄离去之后，我的心一切变得冷冰冰。终于还是没等到，你说就要飞到我身边，如果可以抱紧你，一起和寒流前行，再大的风雨我都愿意。这份爱走得太昂轻，早已远离，模糊我的视线，再也看不清。永远的永远太遥远，和曾经许下的誓言，想起昨天看你的脸，消失在冰雪寒冷冬夜。 Oh my Angela Angela，天边飘起了雪花，仿佛在告诉我无力的回答。 Oh my Angela Angela， 只想等你一句话，黎明就要来了，你还爱我吗？ 再告诉我无力的回答。 Oh my Angela Angela， 我闭上眼睛等你回答，黎明就要来了，你还爱我吗？就要来了，你还